骑单车看日落，在纷繁的浮世当中，谁不向往这简简单单的情景呢？爱情当中其实要甜蜜也要简单。下面听到这首来自何洁《小永远》。 这夕阳的地方，为了留住你的眺望，捕捉的每一个瞬间都有话要讲，听照片说悄悄话，靠在 誓言，不问明天有多远，每一刻